1991年，李克勤发行了专辑《雨中街头剧》，这张专辑引用了香港大学校园话剧而改编，整张专辑充满个性，时尚好听，既有不俗的品味，又有很不错的流行度。其中的歌曲《护花使者》会让你感受到当时香港的年轻人追求女孩的心声，李克勤出色的唱功也让这首歌红到了内地，成为了他的代表作品之一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主播泽林，回顾1991年，李克勤《护花使者》。 浪漫情人爱我吗？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，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。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，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。浪漫情人爱我吗？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，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。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，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。情人爱我吗？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。 想念你，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，我

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；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；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969旅行者。 我们早就习惯穿梭在忙碌的街头，忘记停下脚步看看生活。我们也总是习惯了走在旅行的路上，而忘记了出发的最初目的。今天的旅行者就带你走进几座适合静下心来慢慢感受的城市，让我们一起来慢慢品味，寻找旅行的意义。阳光、大海、沙滩，青岛是一个被上帝宠坏了的地方，把最宜人的气候、和煦的阳光、温和的沙滩和最美的海鲜都赐给了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。没有行色匆匆的路人，也没有飞驰的汽车，青岛的悠闲融于欧式建筑和当地特色的小街老楼之中，还有海边习习的凉风，使人心旷神怡。来到青岛，一定要去逛一逛八大关，体验红瓦绿树、碧海蓝天，让午后的阳光洒在头发上，沿着小路看看伴着海风摇晃的树叶，在城墙上透过阳光照映下的影子。此时此刻，你什么都不需要做，只需抛开束缚，放纵自己，这样就可以完美地找到契合的释放点。在北方的城市大连，有着众多的特色小岛，气候舒适绝对是您避暑的最佳选择。广鹿岛上的海鲜量足，沙滩细软，仙女湖、妈祖庙、月亮湾、老铁山，渔家文化久远，在你欣赏美景的同时呢，在这里还可以免费的赶海，挖挖贝壳，抓抓螃蟹，体验最纯粹的海边活动。而夏天来到哈仙岛，可以租上一辆自行车，沿着笔直清爽的海岸线慢慢的骑行，或者在海里痛痛快快的打一场水仗，也会使你感到清凉无比。如果你想看水呢，那我为你推荐的地方就是桂林了。漓江两岸风景如画，当你泛着竹筏漫游漓江时，会感觉自己置身于360度的泼墨山水中，好山好水，目不暇接。象鼻山可能是我们最初认识桂林的一个地方，在小学的课本里，印象最深的就是象鼻山的茶画了。远远看去，真的很像是一头大象把鼻子伸入到了水中。其实这是喀斯特地貌的典型代表景点，所以这里也一定是您桂林之行不可错过的地方。如果想看五彩的溶洞，那就来卢迪岩。洞内星罗棋布地分布着各种各样色彩缤纷的钟乳石，大量的石乳、石柱、石幔和石花，构成了一幅幅五光十色的景物，美不胜收，妙不可言。当然，你也不应该错过叠彩山。叠彩山依山上十层横断间，层层如断绸相叠而得名，主峰是明月峰，在峰顶俯览群山，可见山中岩石层层相叠，山花竞相怒放，方有感此山何谓叠彩。或许旅行的意义就是离开自己的生活，去看自然的风景和别人的生活。这几个慢生活的城市刚好还清凉避暑，何不在这个夏天去感受一下呢？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，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。 偷偷对你说我爱你，爱的呼唤

九六九只听好歌不听话。 才能得到。

365个祝福，其中每天转了1440圈，我的心每次看见1440多个思念。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，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，吉祥的光会环绕着你，365个祝福，心中每天转了1440圈，我的心每天都藏着1440多个思念。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，都要祝你快快乐乐，每一分钟都快